小提琴、中提琴、大提琴、低音提琴的独奏和协奏在电影当中非常常见。也许呢，这是跟提琴悠扬的旋律容易塑造长情的故事有关。接下来跟你分享的三首歌分别来自电影《艺伎回忆录》《大地雄心》和《秋水伊人》。在电影当中，这些提琴颤动着人的心弦，令人沉醉其中，跳动的音符和剧情相互升华，推动乐曲和影片共同成为经典。

准备放手一搏。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，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。月影留声， 欢迎回来，我是月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电影当中的提琴配乐。电影《绝美之城》讲述了一个中年作家漫步在罗马，拾寻逝去的青春记忆。2013年，《绝美之城》获得了很多奖项。接下来就是电影当中忧伤的插曲。

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旋律是电影《你的名字》当中的原声配乐，由日本乐队拉德温普斯制作。这段旋律啊，承载了整部电影的主题，悠悠的大提琴声低沉而又宽厚，前期呢曲调非常的平稳，其中偶尔切进来的短促的管弦声神秘厚重，又不乏好奇向往。接下来跟您分享的曲子来自电影《法国中尉的女人》。又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，我们听到的是电影《花样年华》的主题曲，小提琴的主旋律和背景音的拨弦搭配得非常和谐，由梅林茂谱写的旋律也早已成为了影史当中的精彩之作。那伴随着这首旋律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收听，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？ 走到雨林路的 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